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这个的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啊。今集呢就迟了上架，要跟广大的网友或者付费重温的朋友仔呢就讲声就不好意思。并不是老恶就偷懒，而是呢即是近排即是的而且确呢要讲想返起一些以前的事的时候呢，不知点解个 mindset 有少少 reluctant 啊，即是不想有些回忆返以前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历。咁我都解釋唔到，即係雖然我作為呢一個嘅國際權威嘅呢一個嘅人類學家，係嘛，咁啊，即係自己應該都好了解自己嘅，咁但係我都解釋唔到，即係個的唔起個心肝。諗翻起即係過去呢十幾年啊，即係幫 MHK 啊搏命啊，或者係過去就經營呢一個網台裏面嘅有啲咩嘅得意啊、有趣啊，或者係啲唔開心嘅事咧，同大家去呢一個嘅分享。咁可能係近排啦，即係臨近呢一個嘅中秋節啦，咁啊倍逢佳節就倍思親啦，咁啊亦都係好思鄉啦，咁啊已經係連續第三年咧就冇得翻嚟香港過呢一個嘅中秋節，咁啊一個最長嘅時間咧就係分離開咗香港咧就係冇得過呢一個中秋節嘅呢一個嘅大節，咁啊過往過中秋節最開心嘅當然即係細個嘅時候就係哇食嘢啦、食月餅啦、唔同嘅一啲嘅品種嘅一種嘅月餅啊、水果啊，係嘛？會唔會玩燈籠？咁大個嘅其實就當然就可以同啲親人齊齊整整坐埋一圍，咁然後咧就係把酒談歡啊、食飯啊咁樣，又或者同啲摯愛親朋啊、同事啊，咁啊過依一個嘅中秋節咧，咁啊大家咧就係摸下酒杯底啊、飲下啤酒啊、猜下財權啊、食下依啲嘅椒鹽瀨尿蝦啊，係嘛？咁啊即係過依一個嘅中秋節。咁但係好可惜啦，咁今年呢就已經係連續幾年就冇得返去啦。咁而即係我心目中裏面嗰種嘅繁華嘅一個嘅景象啊，華燈初上啊，話張燈結彩啊，即係小朋友拿住燈籠走嚟走去啊。咁我諗而家喺目前嘅而家呢一個嘅香港，可能就亦都係未必會有呢一種嘅咁歌舞升平啊，大家即係可以忘憂享受太平盛世啊嗰種嘅盡情去即係同街喺朋友啊、家人啊，可以過一個咁嘅節嘅時候咧，去慶祝。咁而家睇翻啊，即係今年嘅一啲嘅市道，好多啲朋友就喺度講啊，即係都唔知道今年嘅呢個中秋節究竟圍唔圍到皮，又或者係賺唔賺到錢啊？即係呢一個嘅如此嘅呢一個嘅擔憂。咁都好明白喺香港而家即係正宗由亂變治，由治及興。咁亦都即係好多嘅店鋪就即係面對緊呢一個嘅結業潮。咁啊，甚至無啊，即係啱啱就爆咗一個舒適堡啊，即係全線啊暫停結業嘅呢一個時期嘅呢一個嘅問題出咗嚟。咁而甚至無啱啱最 update 嘅呢一個嘅消息就係差佬就已經係周咗兩個嘅呢一個嘅董事就懷疑呢一個嘅詐騙。咁喺香港裏面咧營商咧就的而且確咧就係好困難，亦都咧就係會好容易咧就一個浪冚埋嚟咧就會血本無歸，加上脾肺重啦。屋租啊、人工啊、成本啊各方面嘅嘢，哇！即係你要經營一個檔口，其實咧真係要千計萬計啊，又或者要不停去分析、了解一個市場嘅呢一個嘅變化，係嘛？咁啊，然咧就可以咧就係避重就輕，係嘛？趨吉避兇，咁啊喺適當嘅時候咧就及身咧就可以移退，就唔好嘢就俾佢咧就捲入呢一個嘅漩渦裏邊咧就 drag 撚咗落呢一個嘅水底，咁啊唔知幾時就浮翻翻上嚟。咁啊節目開始之前呢，咁錄影之前呢，我就收到屌總理呢就 forward 咗一張嘅圖俾我。咁一張嘅圖呢，咁就係人哋 forward 俾屌總理㗎啦。咁然後屌總理呢就再 forward 俾我。咁就係以前我哋嘅一個台長姚冠東呢，咁佢應該而家就應該進行呢一個嘅飲食業。咁似乎呢喺佢身上面發展得呢就應該就係麻麻地。咁佢間所謂嘅私房菜呢，咁應該係個五市呢都應該都做唔住。咁而晚市咧，亦都要再戰江湖咁啊！由呢一個嘅觀塘咧，就係轉去鰂魚涌啊咁樣。咁啊，當然我唔會即係見到阿東嚇，即係呢一個經營而家可以出現咗一啲嘅麻麻地嘅情況，就即係開香檳啊、cheers 啊、飲酒啊咁樣。咁我對同佢之間嗰種嘅恩怨仇恨，冇去到一個點，就係見到佢撲街，我最開心嗰種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可能佢會見到我撲街，佢好開心未定。咁但係我絕對冇呢種嘅呢一種嘅感覺。咁啊，畢竟嚇，即係我同佢性格嘅上面嘅唔夾啊，又或者大家睇個網台嘅發展嘅方向嚇，即係好唔同嚇，即係或者 大家睇利用個網台做到嘅嘢，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依一個嘅difference 啊。咁我依家都可以會講講依一點，我做經營網台嘅方針會係點樣。咁但係即係都見到佢嚇，即係經營嘅賺錢嘅依啲嘅工種咁，即係譬如而家即係講真要做廣告界嘅，亦都係冇得做噶啦，係嘛？咁啊雞碎咁多錢，再加上佢自己個人嘅唔勤奮啊、懶散啊，咁啊～啲客就走得七七八八嘅依一個嘅時候咧，你唔勤力就好難去經營嘅。加上而家就算你想做，都未必啲客有錢去養得到你。好啦，轉咗陣地走去做依一個嘅飲食業。咁啊，好老實講，我就未食過佢煮嘅嘢嚇。咁啊，亦都唔方便評論究竟佢啲嘢好唔撚好食。咁啊，又或者係咪即係係咪真係咁？即係巴之弊係嘛？即係高朋滿座，哇！晚晚就係依一個嘅坐爆燈定係點？我真係未食過，冇得評論。咁當然我亦都唔會派希哲的美食家去試佢煮嘅嘢啦，係嘛？因為但希哲的美食家次次去食真嘢都唔肯要我俾錢係嘛？咁啊，甚至無可能啊總理即係有機會踩場去到佢嘅依一個鋪頭，然後試佢嘅嘢。佢一見到係希哲的美食家訂台，或者係揾第二個訂台上到嚟見到係佢咁，我諗佢可能蛋糕佢中，又或者啊一個唔覺意嗰啲。咁小氣精咁啊，蛇篤精落去嗰啲嘅屌你老味嘅孜然鮮油嗰度，俾阿假貓醬食撚咗咪撲街，係嘛？咁亦都冇咁嘅必要啊！即係上去，即係最緊要嘅都係一個嘅問題，就係大家你行你嘅陽關路，我走我嘅獨木橋，大家各行各路嘅呢個時候咧，就冇必要要特登要再揾啲咁嘅嘢去交收啊、踩場啊、發動啲無撚謂嘅啲口袋裏的戰爭風波裏的茶杯啊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即係你見得到佢即係都經營困難，咁其實講真亦都係非戰之罪，因為今時今日嘅依一個嘅香港，好多嘅人不想去消費，情願食依一個嘅週期元素表係嘛 ，periodic table 裏面試勻曬人哋啲 chemical， 又或者上到去依一個深圳，有機會就接受到依一個嘅喉痘嘅依一個嘅風險。如果你走去野遊嘅話，話買埋啲 cheap 嘢係嘛，就走上去掃一代代二代咁樣走翻翻落嚟，都唔情願喺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嘅消費。咁啊，更有甚者，即係其實佢自己開個檔嘢，亦都係喺一啲嘅工業大廈裏面，都其實都幾走法律罅嘅。唔搞你又自可，一搞你就即係屌你咩，你都唔撚使旨意，就即係有運行。咁以前 Covid 嘅時候，咁啊，即係可能就搏等到大霧，即係執到烏身彩。咁但係 Covid 完咗之後，去到一武漢肺炎完結咗啦。咁再加上而家嚇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啲人就走撚曬去北上，或者另外有錢啲人咧就報復性咁樣就去旅行。咁冇乜錢尾咧就留翻翻尾我喺香港嘅零售啊、飲食啊咁樣。咁大家都叫苦連天。咁即係當然做飲食就好撚大鑊嘅，因為個原因係你嘅台數唔夠。係嘛？咁你就要靠好少嘅人咧，就係去喺你嘅 day part 裏邊咧，就係嚟幫襯。咁你即係換句話講，你嗰個每一餐裏邊嘅收嗰個錢咧，就唔可以係平啦。咁如果你真係食個早餐咁啊，十蚊八塊，或者係飲個豆漿，整個油炸鬼咁樣啊，即係食啲咁輕頸嘅輕食嘅嘢，你就賺得人哋幾撚多錢咧？咁除非嚇你嗰個嘅地方裏邊車水馬龍，貨如客至雲來，哇！即係嘻嘻，就係朝頭早都賣掉啦，咩八九幾二百個早餐，咁你都話頂撚住嗰個雞頭係嘛？啊，壞嘅你就冇咁多人流嘅時候，你真係要賣得貴。咁但係試問今時今日嘅依一個嘅香港，有邊一個有咁撚多錢同你去消費啊，頂撚住你咧？咁好啦，咁夜晚又或者就依一個嘅中午嘅午市，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咧，即係如果你基本上咧，你做個早市或者係午市咧，就其實就 break even 到我哋交租，咁啊同埋咧就係出入嗰啲收費啊，或者係支出啊各方面嘅嘢。晚市就真係最緊要就即係頂撚住個雞頭啊，即係你好靠佢先係賺錢嘅啦。如果連晚市都冇得做嘅時候咧，咁你就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咁或者你淨係做個晚市，咁呢個晚市就一定要係個每一鬼人頭計就要好金計啊，即係冇翻五六百蚊一位，咁你即係今一晚裏面做翻兩三轉台，咁你都唔使自己有錢賺。咁但係我又相信應該都好難啊，可以做到依咁嘅情況。更加要即係冇依一個嘅風險嚇，依一個嘅工廠裏面呢啲嘅食堂，其實 suppose 只可以招呼翻工廠大廈裏面嗰啲嘅員工咁啊，街外啊去咧，咁咪翻俾人放蛇捉到，又或者邊個冒認我去投訴，咁然後跟住入撚咗我數話，屌俾人篤灰，咁你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當然我知道佢做依門生意，咁我 即係都亦都係覺得都勝訴係好難啦、啊。咁但係就即係佢唯有靠呢一樣嘢維生嘅情況之下，我都唔撚想去忽級，因為仔細老婆亂係嘛？即係有啲咩嘢嘅頭暈身興嘅，啲細路又未出生，自己又碌柒啦，冇其他嘅呢一個嘅求生技能嘅時候，佢都幾撚閉翳。咁誒當然，即係我就寧見人富貴，就莫見人閉翳啊！就算我見撚到佢今時今日，可能都有啲嘅麻煩啊。喺香港裏邊啊，即係掙扎求存啊，都盡咗努力嘅時候，而係都係搞唔諗掂咧。咁我就即係都冇諗辦法，係嘛？即係希望佢就即係生生性性諗到另外啲方法。其實喺我嘅個人嘅立場嚟睇咧，今時今日就最好唔好撚喺香港做生意啦。最緊要就係持盈保泰，咁啊，即係大家揸撚住幾撚多錢咧，就盡量做一啲穩打穩扎嘅一啲嘅投資，保撚住個雞頭，自己就去諗下啲方法，就唔使喺自己用到自己嘅老本之後咧，嚇賺下一啲嘅外快啊，嚇賺一啲嘅工啊，係嘛，即係可以晾住個雞頭過到依一個嘅生活，又或者係重新再投入依一個嘅職場，係嘛，即係正正經經打份工，一萬幾千又好，二萬兩萬又好，嚇拎翻翻去屋企嚇，即係最緊要嘅。賺得少咪勒住個肚皮過活啦，係嘛？咁啊賺唔撚到錢，即係都起碼唔撚使，即係連老本都蝕鳩埋。咁啊，你嗰啲嘅豆僆嘅呢啲嘅屌你老味嘅豆泥豬，輸鳩埋嗰陣時就含得撚橡皮糖係嘛？咁但係依個就唔係我決定，亦都我唔會為佢擔心啦，因為佢個人咁撚大個人，佢就自己會諗撚掂佢啦。咁啊，回想起即係都同佢有好多嘅合作上面有開心嘅地方，亦都有唔開心嘅呢一個嘅地方。咁啊，今時今日佢仍然咧都會大大聲咁樣講，就話做你老母中國人咧，就係佢嘅 idea 或者佢嘅呢一個嘅suggestion 嚟嘅。咁我亦都當係啦，即係當係你啦。咁其實呢個就係當時喺個酒吧裏面大家一個 brainstorming 嘅呢一個嘅情諗出嚟一啲唔同嘅呢一啲嘅節目上面嘅構思。咁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啊，即係有一就算個 idea 100% 係你啊 ，OK， 咁啊即係要做出嚟嘅時候都要 execution 要係到位啦，係嘛？咁而講翻嚇，即係做你老母中國人嘅依一個嘅節目，咁我都係我自己喺做網台界裏面其中一個都幾成功嘅一個嘅節目，亦都generate 咗好多嘅依啲嘅迴響。咁今時今日即係每逢到中國國家隊即係一輸波，係嘛，即係有好多人咧就去將即係嗰一集評論依一個中國國家隊有幾撚垃圾，阿啤李哥即係講到好撚肉緊即係拍台拍凳，咁而我就笑撚到咧就係反撚曬肚。咁依一幕嘅片段咧，我諗如果去到俾依一個嘅阿習近平，咁然後就譯撚埋做匪語，或者打撚咗依一個嘅匪語嘅依一個嘅字幕俾佢睇撚到咧，我諗佢個春袋咧就會爆裂嘅，就激撚到佢屌咗咩嘅呢一個嘅血壓咧就衝上腦爆血管都似。咁去到而家咧，阿 K C Sir 咧都話咧，依一個節目嘅依一集咧就係、是、整體即係佢覺得係M I H K T V 即係或者係低俗頻道一直推出嚟以嚟即係佢最經典、最經典嘅依一個集，咁我唔知覺得各話又覺得邊一集係最經典嘅依一個嘅一幕啦嚇咁樣。咁啊，依一集咧，即係陣間我都去揾翻依一個嘅片段咧，喺個結尾裏邊咧，就俾大家去睇睇重温翻嘅。咁但係咧，就即係當然做你老母中國人咧，點解係阿老王佢其中裏邊即係都好喜歡嘅依一個嘅一集咧？咁樣可能大家都唔知啦，老王經營依一個嘅網台或者做咁多嘅節目，有啲咩嘅得著？其實個得著，我諗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好冇不點假手於人咧，就係做依一個嘅資料搜集。咁而喺做資料搜集嘅依一個過程裏邊咧，咁其實我就一路睇好多依啲唔同嘅資料，睇好多人啲文章啊、評論啊咁樣。咁就好似咧，一個極速嘅時間裏邊咧，就係將你吸收咗好多嘅一個資料融會貫通，咁然後你要諗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理論啊、學説啊咁樣。咁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喺唔同嘅範疇裏邊，因為做時事評論又好，做大院有落又好，做香港奇案又好嚇，而家到依一個嘅以前嘅立委十的香港政府啊，到而家嘅依一個嘅英倫 LOT 啊，甚至同話何老總一齊做嘅依一個嘅香港人家書啊。我每個星期做三集嘅依一個嘅老香港 Morning Glory 啊、鱷魚談啊咁樣，其實有大量嘅依一個嘅資料信息資料搜集嘅 research of data 咁，全部都係去 back up 即係我對嗰件事嘅依一個嘅了解嘅。 咁所以可以換句話講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經營一個網台裏邊咧，雖然阿老攞你好似話蝕撚咗過千萬喎，咁你屌你咩面不改色嘅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我有得著咧，其實係一啲好 intangible 嘅呢啲嘅 benefit， 冇人可以喺我身上面攞得到就係知識呢一樣嘅嘢。可能好多朋友都話：哇，老哥你好似識好多嘢啊！即係又或者你好似有好多一啲嘅冷知識啊，或者即係天文地理啊，樣樣嘢都好似即係答得到嘴啊咁樣。咁但係，即係除咗而家玩嗰啲咩嘢 crypto 啊、bitcoin 嗰啲，我就真係完全冇興趣啦。咁你話歷史啊、地理啊、時事啊、一啲世界上面嘅大事件啊，咁我當然我對我嚟講，我就好有興趣去了解同埋去諗下嗰個前因後果會點樣。咁做咗咁多嘅一啲嘅節目咧，我諗我自己會覺得咧，最大嘅得著咧係個 intellectual 同埋個 wisdom。嗰、那個嘅依一個嘅增長，如果睇咗咁多嘅文章，睇咗咁多嘅資料，如果一個人咧都冇融會貫通，嚇學唔撚曉，嚇學唔撚通，嚇，然後即係淨係三背死記啲咁嘅資料咧，個人咧就戇撚鳩，不如你真係脱離依一個嘅網台界，唔好撚再做任何嘢，因為你冇思考嘅能力，冇分析嘅能力，冇論證嘅能力，亦都冇一個嘅嚇表達你自己對某件事件嘅睇法嘅依一個洞察性同埋依一個嘅尖鋭性。咁啊，即係可以講係即係依六七年啦，即係尤其是做埋一啲嘅論證節目之後啦，咁啊喺依一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嗰個嘅功力有累積咗啦，亦都係對每一件嘅事件裏面咧都有啲嘅獨特啲嘅睇法。咁而喺依一方面裏面咧，你問我咧最大最大最大嘅得著咧，就係、是、智慧嘅提升。同埋即係知識上面，即係發覺到自己嘅依一個嘅不足，而每次嘅不足就令到我自己可以繼續去揾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資料啊，睇唔同嘅名家嘅一啲嘅文章啊，咁然後點樣去同一啲嚇、即係叻嘅人隔空咁樣去交流學習佢哋嘅依一嘅思想，然後化為我自己嘅睇法啊，我哋嘅知識背後嘅一啲嘅原動力。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依咁多年咧，其實對我最大嘅得著係就我個人嘅一個嘅修為。同埋佢對每一件事件嘅依一個嘅分析嘅能力嘅累積嘅一啲嘅功力，咁啊簡單啲講咧，如果用武俠小説嘅講法啦，我就好似抌咗去少林寺裏面嘅藏經閣，咁啊裏邊嗰啲咩撚嘢，少林寺七十幾項絕技啊，咁啊加埋啊唔知邊撚個搜羅翻以前啲友仔練嗰啲嘅功夫啊劍譜啊，哇個個都有得睇，個個都可以去了解，個個都去學習，咁然後跟撚住咧就融會貫通，仲要係不停啊，就你混咗喺度，好似冇撚咗一個嘅時間嘅限制，你日日夜夜都係做依一樣嘢嘅時候，人哋可能咧就一個禮拜做兩集，你一個禮拜就做七集，或者日日都要做，或者一個禮拜唔止做七集添啊，而家嘅依一個嘅情況，一個禮拜每一日我都要做起碼兩至三集嘅依一個嘅節目嘅時候，咁你諗下我嗰個嘅加速啊，或者係對吸收資訊嘅嗰種嘅依一個嘅速度同埋倍數啊，係幾多咁嚇？即係砰砰聲，咁啊變咗咧，我好似喺預咗工作於學習，預咗娛樂於學習。總之我每一樣嘢我做嘅，無論我中意又好，或者我哇要做嗰啲嘢，我夾硬要逼我要學噶，咁我都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增進咗好多唔同嘅經驗。咁再者就即係自己去揸裝，自己溫一盤嘅生意啊，了解啊成件事啊，要點樣去運作啊，咁打實戰啊，咁亦都有啲嘅理論咧，就係、是、可以去證實啊，用自己嘅血汗錢去證實 work 與唔 work。咁原來我就使咗咁多錢，就證實唔夠 work 嘅嚇。咁亦都係時也命也。咁有多好多嘅嘢嘅情況，點樣去蝕咗多錢之後，配合一個最舒服嘅一個嘅營運嘅依一個嘅方式。咁啊，我都喺除咗喺整個過程裏面咧，咁亦都喺度做節目嘅時候，一路都好明白到，原來你越知得多，你個人就越應該要 humble， 越應該覺得自己嘅不足。同埋喺整體裏面咧，好老實講，頭先講翻依一個嘅姚冠東 run 一個嘅網台，同我自己 run 一個嘅網台嘅理念，我諗佢都幾喜歡呢種大佬好嘢嘅依一種嘅心態嘅，即係要希望大家讚佢啊，捧佢啊，追捧佢啊。而忽略咗原來有一支炮或者有一個台嘅時候，嗰種嘅為人民服務嗰種嘅態度啊，同埋嗰個嘅 mission。咁當然即係我都唔係做善堂，咁我亦都好希望可以即係各位睇我哋嘅節目啊，即係打賞啊，買台費啊，支持我哋啊，維持到我哋基本營運，出到糧俾同事，或者每年可以加到人工俾同事嘅時候，咁我當然就係一個嘅最理想嘅依個做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叫我做一個網台，淨係哇大佬好嘢，鱷魚好嘢，係嘛 ？MHK 好嘢，大家真係好啊，多謝曬啊，多謝你拍手掌。咁我自己覺得。 我又唔喜歡呢種啲人嘅吹捧啊、讚啊、又或者喺覺得你好叻啊，或者令到自己感覺飄飄然出到嚟有種 superstar 依種感覺。喂，我好細個，我做廣告嗰陣時候，我都有贏過獎，係嘛？即係亦都喺金錢同埋依一個名利裏面都有過自己覺得一個幾好嘅一個嘅成績表。咁我就唔諗需要即係喺個網台裏面，喂，大佬好嘢，鱷魚好嘢咁樣。我反而覺得即係越做得耐，而自己嗰個嘅成就可能係多咗啲嘅。依個時候多咗人嘅認識啊，去到街頭巷尾啊，都有人認得到你嘅時候，我自己發得呢一個嘢對我嚟講，就我失去咗一個人生嘅呢一個自由。即係譬如我而家喺温哥華咁嚟講，係嘛？即係阿迪操成日都同我哋介紹嗰個 Kingsway 2583，哇！真係好好玩。一間又有啲唔同嘅不同國籍嘅呢啲嘅按摩技師啊翻工，有啲係 part time， 有啲就係客串，有啲係特登專程嚟坐鎮咁樣。哇！又話講到即係點好手技啊，即係嗰啲力啊，佢嗰啲嘅身體嗰啲嘅啊澎湃嘅呢一個嘅body massage 又点样好玩，咁我都唔想去，因为个问题唔系我唔想去，而系觉得既然自己吓即系有咁多嘅朋友嘅一啲嘅支持，或者我代表紧某一种嘅态度啊，某一种嘅价值观啊，某一种嘅想法嘅时候，咁其实我就更加要身体力行。我得到大家嘅一啲嘅支持嘅时候，我亦都唔想大家会失望。其實好老實講啊，即係做咗咁耐，我諗好多唔同嘅朋友繼續支持 MHK， 除咗係喜歡我哋嘅工作態度啦，我哋節目嘅依一個嘅質素啦，亦都我諗唔多唔少咧，都受到心裏面嘅所想嘅某一種嘅學說、某一種嘅理論、某一種嘅價值觀、某一種嘅 belief、某一種嘅意識形態、某一種嘅依一個嘅人生取向，而打動咗佢哋咧喺依一個嘅 community 或者 belongs to MHK 嘅 members 啊，我哋係族友啊。其實佢係自豪呢一種嘅情況。咁如果好似其他嗰啲嘅網台主持咁樣，淨係諗住你班咁嘅蠢撚，我真係卻鳩你水，我就最開心。你最好就俾多啲錢上嚟我度，係嘛？買依樣買嗰樣，又或者就屌你有冇捐身家，係嘛？捐奉獻俾我，咁我梗係最撚開心啦。咁但係我希望我而家我行緊嘅路咧，係我 cast 緊一個嘅價值觀，一種嘅意識形態，一種嘅論述，一種嘅諗法，一種我個人認為應該香港人應該要有嘅呢一個嘅態度，係應該點樣嚇？希望保存一啲嘅歷史，點樣 appreciate 香港嘅呢個文化過去啊，如此類推。咁而我戴緊頭做緊呢一樣嘢，如果自己個人私生活唔檢點，係嘛？咁我自己又覺得咧就唔係幾好啦，係嘛？咁樣哇，原來呢條友仔去2583嘅，或者係嚇我温哥華裏邊，我喺葛窟林見到佢寒風604啊，咁樣哇，喺豆家樓下裏邊，啱啱我正想去上面咧，寒風604 book 咗邊個邊個係嘛？依一個嘅係嘛？依一個摯友係咪？點知啊，見到鱷魚落嚟，究竟佢 book 阿摯友咧啊，定係 book 啊依一個嘅大長今啊，定係 book 依一個嘅嚇英愛咧，定係點樣咧？咁啊，真係死得人啦，係嘛？咁啊，真係唔係幾好。咁即係當然。亦都要檢點啊，各方面嘅嘢，即係要珍惜呢一個嘅羽毛。咁我而家好老實講，今集都想同大家講講我啲心路歷程。點解我唔係好想做呢集講得咁快？因為我要諗翻起好多以前嘅嘢嘅時候，我就發覺如果我失去咗好多嘅嘢，而家去到某一個地步裏邊，原來某一個嘅意識形態嘅。原來對翻你我開始搞網台嗰陣時候，即係要威啊，希望要贏啊，要依一個嘅衝鋒陷陣啊，做到掌聲啊，大家拍手掌啊，又或者啊，即係要做啲嘢好撚爆啊，又或者要做啲嘢出嚟係要用挖眾取寵去增加依啲收視。咁其實我已經慢慢已經係改變咗，去到自己原來發覺自己都頗低調，都幾嗰、那個叫乜嘢啊？沉潛啊，即係成個人就即係內斂翻少少，同埋即係越做得多，至發覺自己就即係佢嘅不足，希望盡量可以彌補到自己呢啲唔好嘅依個地方，希望再突破到自己。咁而係最緊要嘅，我係以一個服務大家嘅依一個嘅心態咧去温依一個網台。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每一個嘅受眾都係我想 service 嘅人，而唔係調翻轉要你哋去 service 我，而係你要捧起我，又或者我要得到你哋嘅呢啲嘅垂青，或者係得到你哋嘅呢一個嘅鼓掌，咁我就好撚開心啊！咁唔係調翻，我係調翻轉頭咗。咁所以我去搞翻清楚，而家我每一個嘅做 MHK 裏面嘅網台嘅節目主持人，其實佢哋我好希望每一位嘅朋友要好明白知道佢哋嘅使命係啲咩嘅嘢。在我哋幕前裏面，如果有上拎到鏡嘅朋友，其實 我哋希望佢哋要明白到，我哋係希望而家我哋係揸緊 MHK TV 依支旗所追捧或者係我哋做所有嘅奉行嘅一種嘅價值觀。我哋要做嘅唔係做啲戇鳩小丑挖眾取寵，要自己威嚇，即係當自己屌到咩明星咁撚樣嘅依一個嘅做法，亦都唔係要人哋講大佬好嘢。而我哋每一集嘅節目，我哋希望有一個好直租嘅一個嘅 message 喺裏面，邊個朋友睇緊完嘅，其實對佢哋都有益處。唔係做埋啲戇鳩嘢啊，咁然後跟緊住就大家笑緊完就冇撚咗個依一個嘅memory 啊，唔係為咗咁嚟做，即係要每一集嘅節目其實都要有意義、有 meaning、有 message。有 value， 令到我哋嗰啲觀眾咧就有呢一個嘅得著。咁如果我就係做好似以前做夜場警訊啊，又或者係做一啲掃波敢死隊啊，咁其實已經係唔係我哋嘅台要行嘅一啲嘅做法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可以繼續，如果行落去行得到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每一集嘅節目，每一位嘅網台主持人，每一個 MITV、HKTV 嘅員工係都要明白到，我哋就 make 呢一個嘅宗旨去 happen。吓，唔系为捻咗嬉笑怒骂，或者为搞笑而搞笑啊，为咗自己屌你咩几廿万人睇过好捻开心啊，而做啲好捻戇鳩嘅嘢，而做啲嘢出嚟系冇价值冇 meaning， 我系唔想有呢一个嘅情况会发生。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每一个嘅节目，我都好希望即系可以将香港。在海外以外的香港人的生活啊，或者他们的地方里面的问题啊，反映回给香港人知道啦。咁而我亦都可以靠香港里面得返返嚟的资料啊，不同的网友对我一些的沟通啊，话返返给我听香港的情况之后，借我的把口反映到香港的这个现在的这些事故，说好香港事故出来啦。可以在有能力范围里面找到一些的资料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尽量将一些的香港过往的历史文化最真实地去反映给大家。咁呢個係我目前而家喺一個西局係比較動盪，喺一個嘅唔清晰嘅呢個時期咧，就係、是、同大家咧就係、是、可以做到我要希望做得到嘅 mission 啦，又或者係我服務大家裏面嘅呢一個嘅宗旨。咁啊，當然絕對唔係為咗個人嘅呢一個嘅榮耀啊，個人嘅呢一個嘅知名度啊，大佬好嘢啊，即係喺背後即係。得埋一啲冇必要嘅一啲嘅光環，係咪一啲光環變唔撚到錢嘅？如果你變撚到錢，我多多都冇撚所謂。咁但係就係為香港留翻個底，又或者係為香港人發聲，又或者係幫海外嘅香港人反映佢哋嘅目前嘅呢啲生活狀況，俾大家知道啊！離散咗喺香港以外嘅香港人生活過成點？喺香港生活緊喺水深火熱淪陷居嘅朋友，佢哋而家嘅有口難言。即係飽受呢一個港共政府欺凌嘅時候，嗰種嘅心中嗰種嘅怒火啊、抑鬱，我點樣去幫佢哋發泄？咁呢一個就係喺過咁多年過去之後嘅呢一個嘅定位。咁所以我冇咗呢一個嘅理念，或者我冇咗呢一個嘅信仰，如果淨係為撚咗自己個人名誉去做一個嘅台嘅時候咧，我覺得係行唔撚完。即係正如即係調翻翻轉，如果當日姚冠東以前個台長，即係佢如果用佢嗰種嘅心態去温一個嘅網台，又或者即係温佢自己做一啲嘅節目，即係自己要威，或者係自己希望人哋東哥好嘢咁樣嘅呢一種嘅心態咧，其實咧。唔係以一個真真正正服務人嘅心腸啊，或者係態度去做節目咧，其實我都係即係都幾行，唔係幾行得到遠嘅呢一個情況。咁啊，冇辦法啦，即係我同佢之間有太大嘅呢一個嘅分歧，咁啊冇可能係喺網台裏邊會再合作。咁亦都或者佢而家嘅呢一個情況都可以講話唔撚知佢閪冧啊，定係水深火熱啦，定係都成頭煙㗎啦。咁我諗佢都唔知點，即係亦都唔會考慮會再繼續去做網台。咁可能佢喺網台裏邊嘅事業又好，或者個發展又好，應該就都係行人止步。咁無論如何都好，咁我就當然唔會希望佢閪冧啦。咁即係始終佢做兩個細路，即係未出生。咁啊，仲有段好長嘅路要走，都要解決要食飯啊呢啲嘅問題。咁但係喺而家目前嚟講，即係如果佢再繼續要做呢啲飲食啊，我都只有祝佢好運，因為我絕對唔睇好喺香港裏面經營一檔食檔，即係喺目前嘅呢個城市，除非下香港特區政府突然之間即係要做一啲嘅大改革，陸路離境税，邊撚個港人北上要俾屌你老闆閪五嚿水，邊撚個大陸匿落嚟香港就屌你老闆閪冚家產要俾翻六嚿水咁樣即係 阻擋啲撚樣第一小時生活圈啊，翻大灣區嗱，逼鳩住佢哋來港消費，趕撚走曬啲 cheap 嘅大陸客係嘛？咁我諗就逼鳩住佢哋香港裏邊要飲飲食食啊！我諗香港嘅飲食界都屌你老尾閪，即係都前途似咁啊，係嘛？喺咁嘅情況，咁啊，其實去到中秋節，我諗翻起以前嘅嘢嘅時候，咁啊，即係亦都嚇，即係迫於無奈，都當然諗翻喺經營嘅網台裏面嘅一啲嘅喜與怒啊，唔開心嘅嘢啊，或者係有啲咩嘅開心嘅嘢啊咁樣。咁啊，中秋節咧，通常我哋都會放假嘅，等啲同事可以休息一日啊咁樣。經營網台裏面咧，可能大家都會話：喂，其實老學你又講到即係屌你老尾，同以前啲拍檔啊，即係成日咁多嘅麻煩嘅，你自己個人係咪一個好撚麻煩嘅人嚟㗎？咁我諗我有要求啦，咁我有要求或者我有一啲嘅主張或者我有一啲嘅定位裏面嘅情況之下咧，咁自然咧就有啲地方我就會企得硬，亦都有啲地方咧就會如果人哋唔係同我咁樣樣個 same page 去睇嘢嘅，咁啊輕質嘅咁啊大家各行各路啦，重質嘅都可能會啊勢成水火或者會喺水溝油嘅依一個情況出現，咁我唔會係一個容易點樣講我咧？你話我容易合作又得。你話我唔容易合作又得，即係如果喺一啲細微位上面，我通常都會有鳩你嚟嘅。大是大非或者係你同我一個嘅理論啊立場上面，即係譬如我頭先講，我而家希望個台行啲咩嘅方向，你突然之間同我講，你話做啲戇鳩嘢即係搞笑啊，或者係出去搞搞震啊，譬如阿的操走嚟同我講佢啊，如何不如我哋整一啲嘅節目啦，我哋就係去影鳩啲邊一間店嗰啲人啲食肆啲 service 好撚閪嚇，然後跟住擺上網啊，佢話我就即刻同阿的操講，我嘥埋啲咁嘅力水走去又要跌錢，然後就會 find out 邊間店鋪屌你咩啲 service 好撚閪輕質嘅，咁啊即係搞撚到人哋嚇冇生意。又或者搞撚到嗰個好撚閪嘅服務態度，個人咧就屌你老母冇撚咗份工，咁呢啲嘅嘢我又冇得著，人哋又冚家產，點解我要做咧？係咪？即係跟住的確，唔係喎，我如你有諗第二條橋啊？喂，你生日嗰陣時你走勻曬去唔同嘅地方裏面，喺加拿大裏面咧，原來你生日咧，你拎緊 service card 證明你今日生日咧，嗰度又有個免費雪糕，嗰度又送你杯嘅依一個嘅 wood beer， 跟住嗰度又可能又送個沙律巴俾你咁樣，好啲好撚過癮嘅喎。咁我亦都同阿的操講 ，MHKTV 亦都唔會再做呢種嘅，即係戇戇鳩鳩，又或者係即係都比較即係無鳩聊嘅呢一種嘅玩意嘅呢一種嘅方法係嘛？即係而去咁樣去攞人哋嘅著數，我哋好似好撚 cheap 咁樣樣。咁我亦都唔會行呢一樣嘢。咁我即係都盡量令阿的操佢明白。咁即係佢當然係出於善意啦，即係佢知道呢啲嘅做嘢嘅方法就會吸引咗好多呢啲嘅 kick wheel， 又或者好撚多人會睇，又或者即係會有好多嘅無聊人去kick 入去啊 ，share 俾人啊咁樣。咁但係到今時今日，我如果講翻我台嘅 direction 行啲咩方向嘅時候，我就唔係注重呢一個嘅 kick wheel， 我反而係注重真真正正仲珍惜 MHKTV 嘅呢啲嘅網友，仲覺得我哋嘅節目幫撚到佢哋嘅。譬如我哋其實敷中醫教室，有人會感謝我哋分享一啲醫術上面嘅呢啲中醫上面嘅呢啲嘅資訊。英倫 Low Tea 係嘛，即係大家都覺得喺呢一個節目好撚有養分，好有呢一個嘅常識，係嘛咁啊？攞香港 Morning Glory 即係我幫人哋屌爆人嘅時候，即係好似啲冚家產係嘛，即係打小人嗰啲阿嬸咁樣樣去幫人哋出一口氣嘅時候，咁個個都好開心。我哋嘅呢一個嘅做嘢嘅呢一個嘅方法，咁啊即係有啲得著。咁但係做一啲嘅嘢出嚟，傷害到人之餘，而我自己得唔揾到有啲咩撚嘢嘅好處？咁你有啲咩嘢值得去做呢？咁跟住有啲人就話：喂，你不如你叫阿總理重出江湖啦，做閪啲美食家三啦咁樣。咁亦都坦白講啊，即係我亦都覺得喺香港裏面已經做飲飲食食嘅節目咧，就已經係好撚爛撚曬。咁亦都唔係我想總理再參與嘅一啲嘅節目，因為個原因就係第一，佢嘅礙於佢職業嘅身份，咁我亦都唔想佢喺網台裏面曝光咁撚多。另外第二樣嘅嘢啊，亦都係因為佢職業上面嘅身份，咁我亦都唔可以受我一個嘅薪水，咁啊好多嘢嘅製作嘅費用，甚至無即係佢最都要堅持係要佢自己俾，咁我亦都冇乜必要要佢跌錢，係咪又要影響到？再加上佢個人嘅呢一個身份，一間一個唔撚覺意俾人抽稱，係嘛？你曝光咁撚多， 係嘛？咁然後你跟緊住，屌你老俾你公司上面換個老細，我覺得你唔應該要做啲咁嘅撚嘢㗎。你咁撚紅，公務員就係唔撚得。你屌你老俾，係仲有你效忠嘅依一個台，係嘛？反中亂港，係嘛？又同啲通緝犯一齊啊！屌個老闆就自己日日喺度屌中共，你又咪屌你反中亂港？咁啊，即係其實講真，咁啊亦都唔通我送鳩佢去死咩？咁但係最緊要嘅一個問題就係喺而家香港裏邊啲飲飲食食嘅節目，即係講真已經係太撚多。香港亦都係一個口腔期嘅社會，個撚個都係講飲講食，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依個有少少幾撚低層次，同埋已經去撚咗一個位置，就係都幾弱智化，即係你見撚到啲某啲嘅網台主持走出嚟，整啲嘅靚妹，屌你老尾閪，鹹豆都未撚食過多一個碟，屌冚家產，即係 I consume the rice more， I consume the salt more than the rice you ever consume， 係嘛？即係我食鹽多過你食鳩米，咁你又走出嚟話我講啊，屌你呢邊一樣嘢好食，嗰樣嘢好食，又或者好撚多充斥嘅一啲嘅線稿啊，後面有人去俾錢科水，然後就讚你屌你咩點樣樣點樣樣好食啦。跟有甚者，即係而家要 kick view 要好嘅，咁亦都可能係講好撚多大灣區啲屌你咩生活起居啊，有啲乜撚嘢過癮嘢啊，咁人就鍾意睇啲咁嘅撚嘢。咁如果調翻翻轉啦，即係以今時今日香港已經咁撚閪冧啦，係嘛？如果你又去翻舊嘅依一個嘅閪知啲美食家嗰種嘅方向，揾一啲鋪頭出嚟食撚完嘢就屌你老母乜撚嘢嚟㗎？食唔撚食得㗎？係咪人食㗎？咁屌撚完之後俾個撚人睇嗰檔嘢就屌你咩負評？咁佢已經夠閪冧啦，係嘛？你屌你老兄，你仲走去屌柒佢？咁啊冧上加冧閪上加閪咁嘅情況之下，你咪累鳩死人。咁亦都我覺得係冇咁嘅必要，係嘛？咁你要去讚嗰啲人去好嘅，咁講真，咁亦都係一啲比較一啲嘅小店，又或者佢賣嘅嘢攞去，可能又係炒粉啊、打冷啊或者係芝鹽鮮油啊，屌你老味蝦餃燒賣啊、小食啊咁樣，咁攞去嗰個嘅食物嘅種類嘅範數又唔諗多喎、啊，係嘛？咁你亦都要睇翻，即係已經喺個 internet 裏面好多嗰啲嘅諗所謂嘅諗屌 foodie 啊，屌你老尾係介紹好咁講食嗰啲，已經衝出過依一個嘅香港噶啦喎，可能喺依一個嘅泰賓波韓日台裏面不停去拍啲嘢點樣樣好食，咁都多人去睇喎，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你冇撚理由要叫總理再飛出去，屌你老尾做啲咁嘅戇鳩嘢㗎，係嘛？即係唔中意去跌錢咩？做啲咁嘅撚嘢，咁冇意思。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亦都唔想行呢種方向嘅節目嘅依一個嘅動向，咁所以希望各位嘅網友去明白，而最緊要嘅就係、總理喺香港裏面即係淪陷區，咁亦都係佢身份上面嘅嘢，亦都希望就即係唔應該喺個網台裏面有咁太多太多嘅依一種嘅曝光，即係依一個我嘅依一個嘅個人嘅立場。咁所以好多個網友啊，即係如果你想啊，總理要做咩閪知啲美食家三四五六七八啊，大灣區啲閪知啲美食家，又或者屌你老闆喺泰賓波的美食家，定係點撚樣咧？我諗喺 MHK 裏面咧，除非香港有一日光復咗，又或者即係以總理嘅而家嘅職業係唔會有任何嘅問題嘅犯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短時間咧都應該以你哋嘅依種嘅諗法咧，亦都唔使只再 send message 俾老惡，就叫老惡做乜做柒做成嘅依一樣嘅嘢啦嚇。咁我諗呢一個就希望大家明白，即係我個台嘅依一個嘅發展嘅依個立場。咁啊講到咁耐啦，咁啊即係都要同大家講啊，其實老惡嚇即係咁多年嘅依啲嘅變化。我睇翻即係除咗頭先講啊，即係好中意以前啲博蛙種取寵啊，要爆啊，要多人嚇、啊，即係哇做啲人做我唔做殺出新血路嘅嘢，咁而好多嘢都去踩界啊，各方面咁我而家都變撚咗，比較佢務實啲，即係潛藏啲，又或者係即係希望即係個人就係、是、或者係即係做每一樣嘢都個 message 嚇、啊、個 meaning 啊嗰、那個 mission 去我要睇得好重啊，就去做。咁我諗個變化喺咁多年，我諗如果資深嘅網友咁，大家都會見到，即係我唔敢講係醒目咗啦。咁我諗即係成熟咗，同埋做啲嘢穩扎穩扎咗，腳踏實地咗，冇咁浮。呢、這個就係咁多年嘅呢一個老惡嘅呢一種嘅，我覺得個心路歷程嘅最重要嘅一個嘅變化。咁而另外一樣嘢令到我有咁變化大嘅，其實亦都係因為我 cut 咗飲酒。以前喺做網台嘅時候，特別喺初期喺成業街啦，又或者之前喺老蕭人夫工業中心嗰陣時做節目嘅時候，其實都好多時候我飲酒飲得好緊要，有時甚至乎有啲嘅節目裏面，你可以見到我可以一集飲半支威士忌。 有時我仲癲撚到咧，用威士忌加紅牛啊，去 boost up 自己個 energy level 啊，嗰亢奮狀態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我而家我唔再行翻條咁嘅路，亦都好自己好怕再飲好多酒精。除咗年紀大咗，身體話俾你聽 say no 之餘咧，又喺咁繁忙嘅工作嘅環境之下咧，我其實基本上我冇辦法可以afford 得到我第二朝有 hangover。譬如好似喺上個星期五嘅晚上，咁我哋成棚嘅温哥華啲朋友都出嚟去食餐飯，然後就夜晚 happy hour 聚會啊咁樣。咁飲咗唔係好多咋，我飲咗四 pint 嘅啤酒，兩杯嘅紅酒，再加一滴醋喺我台裏面不停咁樣屌你咩執我飲呢啲嘅威士忌咁樣兩 pack 威士忌。咁我第二朝早其實個人都好唔舒服啊，即係個胃啦、個頭唔係好清醒啦咁樣嘅依個情況。咁我身體都已經有一啲嘅變化話咗俾你聽，同埋我基本上要咁工作壓力大嘅情況之下，我更加要 stay sober， 即係要清醒嚇，即係頭腦唔可以係俾酒精第二朝早 hangover 去影響。咁、這、呢個影響呢個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嘅轉變，亦都係喺網台裏面最大最大嘅得著，就係 quit 撚咗嚇，冇撚亂咁飲酒嚇依一個嘅情況。咁我最怕係啲咩嘢？當然就係一啲嘅人事上面嘅一啲嘅麻煩嘅糾紛啊，各方面嘅嘢啦。咁即係成日都一間又話依個唔妥嗰、那個，一間又話屌個網台裏面就依個睇唔撚順邊個眼咁樣。有好多呢啲嘅麻煩嘢嚇，即係最撚招嘢，人哋唔撚中意嗰個就當然係嚇依一個黃啟超嚇鹹濕超超哥，成日就俾人哋搞，佢自己又搞亨利，應間又有啲網台主持又唔撚中意佢，佢後邊嗰啲煽風點火又屌你老比閪嚇，網上面又日日屌超哥，唉真係好撚煩氣。咁第二個好撚煩嘅就係九哥，九哥自己本身就冇乜嘢嘅，咁佢有既定嘅立場。的士佬啊，你話佢 DC 狗又好，的士佬又好，咁佢就撐硬佢的士嘅依一個嘅行業。咁有啲人就天生就仇的士狗嘅，咁啊亦都就嚇啲網友裏邊又煽動啲人又唔撚中意佢，咁啊好撚煩。咁另外一個就好撚煩嘅係邊個咧？嗰、那個撚樣咧就係、是、做啲專陰謀論節目嗰個撚樣嚇，依、這個撚樣啊就係謝利。謝利本身咧，佢我就唔知點解，我都俾過好多機會佢。佢個人都口齒伶俐嘅，咁個樣又唔係話太撚醜樣，即係 as compared to 其他啲甩人一慘啊，甩條皮甩骨啊，即係整個蘭花係咁，佢都係蘭花係。即係如果蘭花係做一個 benchmark 嘅，佢已經係俊男嚟噶啦，係嘛？咁但係又係做唔起喎，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做唔起嘅？做嚟做去都做唔起咁樣。即係佢啲節目俾咗好多次機會佢，咁啊一係唔得，同埋即係講財經嘅嘢啊，或者係講陰謀論嘅嘢，都始終都好人好冇依一個嘅觀眾緣。咁啊，其中可能大家都會知道佢嗰啲陰謀論節目點樣做做下唔撚見咗，咁同個拍檔就留低阿 Victor 喺度，咁但係到最後就變咗小花夾依一個嘅 Victor 咧咁樣。咁我諗你點都估唔撚到，即係我原本就揾阿謝利就入嚟做依一個嘅陰謀論嘅依一個嘅節目，咁一直都好 support 佢，咁亦都佢嘅編輯自主咩 topic 我都任鳩佢講。咁但係佢就帶咗阿 Victor 入嚟嘅時候咧，咁啊兩個咧我就都唔明白，自己都係你哋自己圍內兄弟去做一個節目嘅時候，有好撚多嘅呢啲嘅拗撬。咁而依一個謝利咧，即係見到有人讚下依一個嘅 Victor 或者網友留言話 Victor 講得好咧，佢就好唔撚開心。咁然後咧就同我講，佢要掟撚走阿 Victor， 然後就係佢換個節目嘅主持人。咁我話佢 Victor 冇做錯任何嘢嘅噃嚇，即係你。一間就喺度半夜三更留 message 俾我，或者打電話俾我，就叫屌柒啦 Victor 話個 Victor 唔係好大嘢，講嗰啲只不過係網友對佢一啲嘅嘉許，網友覺得佢講嘅 point 係正確。咁唔通我做英倫 OT 嘅時候，啲人讚啊高手或者係讚啊方展博，又或者我同我列大夫做節目嗰陣時候，一面倒讚列埋列大夫嚇醫術精湛，咁我唔通我嬲啊？係嘛？咁即係我冇諗你又唔通我掟撚走葉大夫啊？咁唔撚得噶嘛？係咪先？我屌咗掟走方展博，咁我覺得好撚奇怪。咁我而家得出一個結論就係佢太鳩少鳩氣，同埋就係、是、佢唔睇唔順眼帶入嚟嗰個下巴越嚟越受一啲嘅網友一啲嘅歡迎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講真，唉，屌你老尾係你個節目1萬人都唔夠嘅 kick view 係嘛？ 即係5000人留下嘅呢一個機會，甚至乎都係可能1000幾百，一兩個讚佢，就代表咗啲乜撚嘢咧？即係講真係嘛？即係咁簡單嘅嘢，同隊友合作，大家互相幫助，互相去提攜，咁你都屌你老尾，人哋讚下佢都唔撚得。咁啊，當然你都知道啦。咁啊，即係歷史都話咗俾大家聽，我係唔會咁撚戇鳩。你要戇鳩之餘，我陪你戇鳩。嗱，依一個就係老惡做人嘅依一個嘅宗旨。你要戇鳩咧，就你自己繼續戇鳩，我係唔會陪你戇鳩嘅。同埋喺某一啲程度上邊，就算我同你嘅關係背景係即係資深啲嚇，嗰、那個 Victor 可能我對佢唔撚係好撚了解，但我見撚到你咁撚樣亂柒咁嚟，同埋做嘢冇撚係嘛，即係邏輯。同埋原因發埋啲咁嘅少爺脾氣，咁啊唔撚抵得，咁撚小鳩氣、小長氣嘅，咁我覺得亦都冇乜必要繼續同佢合作。咁當然就係佢話要走嘅，咁你咪閒人計數走人咯。咁我就揾阿小花頂撚咗佢個位置。咁啊，而阿小花咧就亦都開始咧，就因為係咁撚樣咧，就開始咧就係多咗一啲嘅機會咧，就係做啊網台嘅呢一個節目。世界就係咁噶啦，嚇！即係唔好以為即係每一個人都係可以啊。霸撚曬所有嘅嘢，包括老我在內，每一個人每個嘅位置嚇，識知所進退，咁同埋咧，亦都好清楚自己嘅定位嚇，有好多嘅方向啊，或者做任何嘅嘢，唔好以個人名誉行得太先，而係照諗正正諗翻自己做每一件事嘅時候，你係為咗跌埋心水要呃鳩啲網友錢啦、啊，係嘛？即係或者你喺個節目裏邊係無私奉獻服務社群啦、啊，服務網友啊，定係你係我嚟依個節目我嚟打飛機嚇、啊，即係換翻嚟啲唔撚聽使嘅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嘅依一個掌聲定係點撚樣咧？係嘛？即係我諗今時今日，我諗好多一啲網台界嘅 KOL 都希望賺到更加多嘅依一個嘅 kick view， 換撚咗依一個嘅金錢。叫好又叫座之餘，仲有錢落袋，可以過一啲奢華生活。我諗啊，依啲嘅網台界嘅人咧，最重要。咁但係好多嘅朋友就喺做網台節目嘅時候咧，就會享受咗嗰種嘅虛榮啊、飄飄然啊，以為咁撚樣就屌你咩生命嘅全部啊。其實依一個係好小眾啊，打飛機嘅嘢，依啲嘅嘢亦都唔係代表嚇，即係你 offline 咗之後。你仍然係生活之中，營營役役係嘛？但憂柴憂米係名不經傳，喺個大紅海裏面嘅時候，你都係一個名不經傳嘅一個屌你老尾溝唔撚到女嘅依一個可憐蟲嚟。咁啊，今日講咁撚多啦。咁啊，再過多一段時間咧，自從大家去見面啦，嚇咁啊，蝕到空虛啊！網台血淚史嘅第36集，今日咧就到此為止。咁啊，祝大家嚇人月兩團圓，千里共婵娟。有酒有肉有賓州，係嘛？依日8月15是中秋，咁希望大家開開心心，珍惜自己目前所有嘅嘢嚇。希望月光光咧就照明你嘅人類嘅依一個嘅方向，你嘅人生嘅方向。希望咧月光光咧俾到一個明燈你，知道你條路點樣行。大家清醒，大家依一個嘅眼睛嚇亮麗嚇，心裏邊嘅頭腦就係清醒雪白嚇。希望就係咁樣嘅依個情況咧，喺而家依一個嘅混沌嘅時間落去咧，更加行得更長更遠嘅路。今日咁多，拜拜。啲人咗半場之後歸宿，咁你一定係會防守去進攻噶啦。咁你睇下你俾人數幾多？ 講真啦，一定要俾掌聲，即係共產黨嘅。點解咧？佢令到啊，而家新嗰班深圳嗰班球迷啊，係咁撚和諧啊，咁撚和平啊。 係。 你老母喺你中國隊就真係唔抵爭噶啦，又賴人哋手，又賴話天氣唔好，又賴點解要落深圳踢？屌你老母去巴爾賓踢啊，好唔好啊？昂撚鳩嘅， 屌 你主場係你安排㗎嘛？老實講啦，如果大家球迷已經唔撚鋸啦，馬爾代夫一場主場一場作客，而家變咗兩場都係中國踢，你已經係佔撚曬先機㗎啦。中國波根本就係屎，我可以同大家講，我哋上次好似我哋做你老母中國嘅足球， 毀過於人賴地啊！ 我俾多2000年你啊！我話俾你聽啊，你係一定我夠膽揾我仔條命嚟發誓啊！唔係我條命啊！你係冇撚本事可以憑藉住你哋中國人14億人，屌你老母喺打入世界盃32強！我話俾你聽啊，丹麥500幾萬人，佢攞個歐洲國家杯冠軍1992年，屌你老母閪後備出嚟都得啊！丹麥得，希臘得，你中國就係唔得！屌你老母！你習近平將全國嘅力，將全國嘅力，屌你老母！所有資源擺落去足球度，完全揾曬外國教練，去曬外國青，你都係打唔到32強，因為你賤種，因為你冚家產，因為你個個係私怨，毀過於人。屌你老母！中國足球就係垃圾。如果你話中國足球入到世界盃，我話俾你聽啊，香港足球捧到世界盃啊嘅機會係大緊過中國足球入世界盃32強啊！你話肯定嘅事實，我用我條命，三日對住燈火發誓，你中國足球，我呢一世， 我話俾你聽，嘥佢，你含撚啊！你含撚啊！你求其揾到英超啊、阿根廷嗰啲屌你乜僆仔，十二歲以下打撚贏你啦！鄭智係啊，中國喺中國踢波嘅就係垃圾，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喺中國玩足球嘅就係冚家產，你老咁撚閪，屌你老！嗱，各位網友。你話我講得好，你話我都啱嘅，俾我一次我喺中國踢職業足球嘅，咁就係垃圾之中嘅垃圾。講乜撚嘢啫？屌你有冇幾十年？屌你有冇上屆世界盃？范俊智話唔難，屌你有冇係垃圾？中國足球，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哋有本事入到沙伊強嘅，我屌你啦！我即刻碾撚死個仔，兼立即跳樓自殺啦！你冇撚本事啊！面對現實啦！屌你老母！垃圾之中嘅垃圾，垃圾之中嘅垃圾，我真係未喺見過咁撚渣嘅波！屌我要喂賴咗人哋，因為人哋賴時間賴步就梗噶啦！屌你老母！我撚咗佢，所以我希望各位網友嗱。嗱，呢一場波嘅波飛咧就好撚緊張嘅，但係問題就係咁樣樣啦。嗱，如果香港聽日對住卡塔爾咧，就喺多個威嘅 ，OK。咁但係問題，中國對住卡塔爾都係喺多個威噶嘛。 冇錯，係啊。 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就算已經係無完全冇機會都好，我哋十一月咧，嗱呢個梁孔德，嗱梁孔德，你哋唔好以為好人，好多啲做本地足球人嘛，其實阿梁生 OK 嘅 ，OK 有閪用咩？佢個老婆叫梁劉油芬， 哦，閪人一個。 屌你老母，建制派冚家產、自由黨嘅冚家產之中嘅冚家產，嗱唔緊要，即係我哋呢、這個今日唔屌去過佢哋住啦。 啊！ 屌你十一月十七號嗰場波，嗱我就真係唔知攞唔攞到飛啦，我揾曬機會啦。屌你老母閪，大家一定要你盡能跑飛嘅跑飛，老粒嘅老粒。屌你老母攞到飛入去，我睇下你香港警察夠唔撚夠姜收鳩我哋啲 banner。 係， 我哋又一定要搞鳩佢啦。屌你老母！將任何阿梁孔德叫我哋唔好將政治捲入足球入邊，我話俾你聽，足球就係政治，屌你老母閪！我哋不撚反思入去，大撚屌國歌，我哋學我哋練撚定，我平時成日屌嘅都要唱啊！佢一唱，屌你就嗰首咁嘅《義勇軍進行曲》，我哋又唱。今天我夜裏我先飆過，練撚過，屌你老母閪！再唔係唱《血染的風采》。为什么这样？屌你老母閪，玩捻到你老母閪出道又咁丑咁丑，因为我系闻到阵味，我闻到阵味啊！香港我哋可能好捻憎嗰班碗好派，但系你我哋只要系有个对抗，守捻住呢个中国队咧，香港仲有希望。因为我同大家讲，阿岳如都 sense 到嘅，唔好讲我哋啊，可能我哋仲未脱得晒啊，够前进。而家班僆仔十几岁啊，包括你个女嗰啲啊。或者而家二十歲啊，陳亞明佢哋嗰班大學生啊，哇！屌你老母閪，佢哋個仲撚醒過你啊！我哋係一定要切脱，要顯示到乜嘢係叫做文明。屌你老母，文明喎！你咁樣好粗暴咩？屌你老母，我哋係好撚和平，表達呢啲就係表達文明啦。中國足球就係垃圾，我哋要冚家產，係要踢撚贏佢。記住俾電話我669-82429，我荔枝山朗拿度。屌你老母，走對住中國呢啲咁嘅冚家產， 最後廿分鐘 波入四十幾球波都入唔撚到嘅，死撚咗佢啦！我係你啊，鄭智，翻去自己揾把吉他，屌你媽，好撚似嗰套唔知乜撚嘢，夾撚住啊！屌你揾個吉他夾撚。割撚隻手出嚟啦，俾嚿石夾撚住，割撚隻腳去啦！屌你老母，屌閪你啊！咧喺查爾頓啊嗰陣時踢英超，屌你老母做人球咋，冚家產！啲鬼佬你嗰戇鳩嘅，屌你老母以為你真係中國足球先生，化氣瞓覺啦！我求撚期啊，揾我哋個嘉賓林慶倫啊！今時今日四廿幾歐啊，四廿八啊，踢撚贏你啦！屌你老母，中國足球好似嗰個配音戇撚鳩鳩，走去諗度教中國足球，中國足球係冇撚得救噶，因為中國足球就係垃圾。中國踢波嘅人就係冚家產，屌你老母講撚完佢啦！如果唔係有乜撚嘢你啊，屌你老母十幾日揾唔到十一個啊，因為就係揾唔到啊，就係各自為政，就係制度崩潰。中國足球點解我咁撚夠膽去發呢啲誓啊？因為中國足球搞得到，就只能夠喺一個情況底下，就係中共都搞撚掂。咁你話你諗下啦，你要搞撚掂中國有民主改革，個個僆仔嗰陣時日本北海道嗰啲僆仔咁樣， 仲要熱血。仲要為國家為而戰， 係啊，個個係咁樣冇可能嘅事，咁你何來搞到中國足球啫？ 香港足球捧世界杯嗰日啊，你中国足球啊，不过唔系香港足球捧世界杯嘅时候，佢哋坚决就话 China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佢哋而家都咁讲。 系啊，仲要逼我哋讲啲咩？中国香港，我屌你啦！香港就香港 啦，家产啦、啊！我真系屌你老母，我真系一讲起中国足球，我话俾你听，中国足球根本就系屎！屌你老母，喺等于香港警察，你而家够两张走出嚟话，屌你老伯母！啊，你做成行啊，伯母？喂，伯母啊，我当差嘅，屌你老！都话你有冇系啊？系咪你中国足球你够胆胆见人咩？屌我系我呢一世人啊！屌你系未捻见过有一个中国足球员啊，系可以配起三个字叫识踢波，一个都冇冇。屌你咯，冇错啊！ 以前 屌到我激捻气啊！中国足球就系垃圾，我要开一个节目啊！等于李丽珊话香港运动员唔系垃圾，我今晚就写中国足球就系垃圾， 中国足球就系垃圾。 垃圾唔系因为你技术渣，系因为你毁过于人，到而家都唔认。竟然屌个队长就讲出嚟话人哋拉布，话人哋屌你老母拖延，话个地方屌你老母你响要唔要面话人哋手，屌你老母你简直系完全唔捻要面，所以中国网民好捻正，我真系好捻自豪啊！个个都帮你帮衬得， 冇错啊，睇得出啊，好嘢 啊，系咪先？屌你老母系，喂唔捻俾防守啊？屌你老母臭系冚家铲！